召的香港人赋予居英权。报告表示，深切关注香港六月以来发生的社会事件，反映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威胁，当中以法治领域最为严重。报告关注英国法官在香港的工作是否有影响英国声誉，避免英国被外界指控有份损害法治之嫌。报道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具法律约束力，在国际间具有重要意义。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的东北偏北大约4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03点，升19点，成交金额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0点，跌7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4.4升个四，盈富基金27.9升五仙。美团点评96.85跌3毫，建设银行6.48跌2仙，中国平安93.9冇起跌，中人寿21.45升3毫，友邦保险82.65升2.5，工商银行5.82升1仙，中移动64.1跌4.5，蒙牛乳业30.7跌0.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32，英镑10.086，瑞士法郎7.889，澳元5.396，加元5.95，新西兰元4.986，欧元8.6779。每百日元对港元7.1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4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3,870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2美元，卖出1,48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近界限街。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喺今日晚上嘅11:30提早结束。咁而机场快线方面，由晚上嘅11:00起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到时系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係呀，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㗎。 梗係安全第一啊嘛。 嚟到下昼3:08开始今日嘅骚动音乐啊！ 心之间，终于才发现 蔚蓝 Alex Fong 同埋苏道志嚟介绍最新嘅蔚蓝呢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In His Name。三个人咧同埋制作团队将佢哋嘅信仰同埋爱咧融入音乐当中。简直是孙燕姿的作品，曲曲名称都是充满爱的，曲曲名称叫做守护永恒的爱。 苏到音乐咧，我哋请嚟有三位嘅嘉宾嘅， 系啊，大家围住坐咁，好似要开会。 系啊，嗱，对上一次咧就系揾佢哋上嚟讲就系所以我爱啦，嗰阵时就系有阿 Janice 同埋冯汉明啦，咁今次仲有多位幕后黑手上到嚟嘅，就系苏道哲嘅 ，Hello， Yo, 大家好啊， 系啦 ，Hi，Janice 喺度啦 ，Alex 喺度啦， 系， 系啦，喂，今次出咗嘅路呢张嘅新嘅专辑《In His Name》，系啦，我想问。今次是不是一早已經預埋係就係阿馮漢銘加埋阿蘇道哲，你哋兩個一起同阿 Janice 一起做個核心的三個成員咁樣嘅咧？其實 都我自己係咁樣諗， 係 我自己係咁樣諗。其實一開始都有仲有諗啊，可唔可以有幾個因為我哋全部都係教友啦，全部都係基督徒啦，跟住開頭名單上面仲有Jill 啦，仲有 Daniel 啦，我其實係想 form 一個好似團契咁，大家去分憂啊，係嗰陣時仲未咁憂嘅，咁其實嗰陣時係開心嘅時候，係諗住 share happiness、share joy、share life， 因為我哋知道。做一張福音專輯唔係真係做一張音樂專輯咁簡單，其實我哋基本上係 in a way 我哋喺我哋嘅 spiritual life， 我哋嘅屬靈生活一齊住咗一陣嘅咁樣。 啊 ，OK， 我所以我 feel 到成個過程應該係一個好快樂。嘅一個好喜樂嘅一個過程啦，我哋用翻個字頂。 有喜樂嘅， 係咯， 有 嗱，講唔係有喜有樂啊，係 有 joy 喜樂 係攬埋一齊嘅， 有喜樂係啦咁樣。喂，但係咧，我成張嘅專輯就聽曬啦，咁我覺得係幾有趣就，因為好多元化，即係嗰個音樂嗰個 style 咁樣。有一首歌咧，我係好 impress 嘅，嗰首叫做《摩西的煩惱》，係啦，喂，介紹下呢一首先。Janice 先、 okay. 又係望住你，佢哋全部人都 介紹。OK， 其實呢首歌咧係來自出埃及記啦，咁係關於摩西啦。 係 初頭Alex 作呢一首歌咧，其實係佢俾我聽過啦，喺 studio， 跟住我就覺得 Yeah. Not feeling it, but 但係佢都好正，因為佢都會翻去，跟住佢翻到去咧就完全啊。rearrange 過曬呢只歌，咁佢就播第二日咧就播喺 studio 咧 ，I was like whoa，I love this， 即係有個 trap beat 啊，我覺得好 fresh 咯、啊。 本身個 feel 係點樣㗎？但係 本身其實直情係另一首歌嚟， 係啊， 係跟住我翻到係寫過，唔好煩啊， 係就變咗加個 trap 嘅元素。 係其實本來係夢幻啲嘅、 yeah. yeah. 本來好迷，即、就、係、是、講一個人，即係講摩西好 lost 喺喂，我點算啊？我點算咧、啊？其實同埋而家匪 rap 歌點算啊？點算啊？係。但係嗰個淨係沉醉於自我點算啊？就冇將以色列人帶出嚟，即係冇同大家一齊受苦啊！自己喺度好迷，好 trippy 啊，sorry 啊咁樣，好唔真實。 係 而家係震撼啲嘅，我自己覺得。咁亦都屈咗佢，佢本來唔係一個opera singer， 即係佢唔係一個唱嗰啲咯嗰啲嘅人嚟嘅，咁但係就其實佢問咗我好多次，我唱唔唱到？咁我唱唔唱到？ 可唔可以 唱唔唱 change？ 我又問過佢，可唔可以直頭 change 咗個 melody 佢啊？咁但係佢都堅持話冇啦，你唱到佢唱到嘅。 係，雖然佢首首歌都，但係呢首歌佢問得最多次，我係咪真係唱到？佢係唱完咗好聽，跟住都仲問係咪真係得嘅？都唱完，都 edit 完出嚟，真係好好聽啦！都問係咪真係好好聽咧？咁即係佢 keep 住都係唔信，跟住所以係啦，所以就會翻去個 album 嘅 title yeah, his name 啦 ，We pray、 yeah. 我哋會翻去祈禱。 係，但係 Jonas 點解會有呢種嘅懷疑嘅？即係 始終係一啲我未接觸。過嘅嘢咧， yeah. 我係有少少恐懼嘅，即係要踏出我自己嗰個舒適區。但係我好開心，即係佢都堅持逼我去唱咯，因為yeah, I needed that。 而家 feel 到啦嘛，即係 feel 到嗰種 power， 嗰種嘅力量啦，咁係嘛？ 我中意舒適區，我第一次聽。Comfort zone， comfort zone， yeah。 當日得我一個人，一直引領大眾嘅燈，仿似神，一切全能，走上山自己一個求神，神與凡人都獻上靈魂，世界已經太過黑暗，問我究竟咩原因？我信一切原因嚟應允。我被辱罵，我被問話， 我是路過， 我被誤會，怎我分清真假？當我氣餒，當我放棄。点算啦？点算啦？点算啦？点算啦？ 求你别要擦毁，但我已经失礼。求你救我放低 ，Oh Lord，Lord， 上帝怎么应许？求你允许。 一线生机，感觉系白费心机。表面做到好支持，大部分都口是心非。见高拜，见低踩，背后展露另一个人格。Man will live in different life， 同你解释都唔会明白。呢度太多人，分得太多层，几多努力都不被重视。每日谂紧方法，日夜挣扎，最后都系得个做事，挨生挨死，其实都系永无宁日。我只想放弃，生存好似系一种惩罚。 Oh Lord。 今日咧，因為有曬係阿 Janice 啦，有埋阿馮漢明啦，同埋蘇道哲啦，有一首歌我都中意嘅，嗰首咧叫做《鐵蘭花》，你哋三個一齊 co-write 嘅喎，成個過程。阿道你講下啦，咁 OK，《鐵蘭花》係一隻寫咗好耐嘅歌嚟嘅， yeah. 即係一開始我寫啦，跟住我又聊 Janice 一齊寫啦，咁、yeah. 我哋都寫咗成四個 section 咧，差唔多都經歷咗大半年咧，最後就一齊同 Alex 完成咗個 melody 嘅，係、 oh. Alex Studio。咁只歌其實係 原本是我哋想个 delight yourself 啦 ，delight your life 啦，跟住然之后，最尾我就即系去完一个美国嘅 trip， 去完 New York 之后咧，我就即系听咗好多黑人音乐噶，咁跟住我又咁啱咧睇圣经，同埋听咗一个 album 咧，听到 Count It Joy's Joy 呢个 topic， 咁然之后就写就完成咗呢只铁兰花啦，最后 哦， 即系中间就当然有林宝嘅加持啦。 系， 因为一开始其实唔系想讲呢个植物嘅，其实系想讲经文嘅。 嗯， 咁 mainly 就系讲 Count It Joy's Joy， 即系讲我哋其实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好困难又好，其实神可以安排好俾你嘅呢件事，你应该 take it 系开心嘅，即系你经历到嘅嘢，你 go through 到你过到嘅事，佢先会俾你呢个挑战嘅咁啊。 所以呢首歌其即系呢张碟做嘅时候，其实都要做一个好好嘅 balance， 就系因为你始终面对嘅唔系净系信徒啊嘛， 系 即系仲系一般可能系乐迷。Yeah.所以你哋中間就要其實係啊，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都聽落去都揾到自己想揾到嘅嘢？ 係嗰、那個其實係我日思夜想、廁所食即咩都會諗嘅嘢。而諗到最尾咧，我之前同 Dennis 傾偈或者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咧，就威奇翻訪問入邊有講過就係、是 yeah. 製作呢張專輯最大嘅得著就係點樣唔去揦住啲嘢去監。監住佢，制住佢嚟做一個監製， 即係 let go 少少。 原來最尾唔係我 let go 咯、原來最尾係真係又翻去個 album 嘅名 In His Name We Pray，即係祈禱令佢攞走咗我一啲自己覺得自己好威嘅嘢，跟住俾多啲空間，我哋嘅上帝，我哋嘅主，去擺一啲好正嘅嘢入嚟。 係 OK， 我真係嗰陣咧，即係。呢一隻碟裏面即係我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階段去，即係有一排，即係初頭就哦，係咁狂 loop， 摸曬啲煩惱，而家就係狂 loop 鐵 蘭 花， 鐵蘭花咯。 讲到系最，即系譬如我自己都唔系信徒啦，咁但系有一首就真系好系啱我听嘅运动诗歌。 你系咪喺公园？ 呢首直情你跑步又啱啦，你譬如系 睇上升嘅时候。 系啊，我而家期待紧会唔会喺啲 gym 有嗰啲 spinning class 咧？即系佢哋可以就会用呢一啲嚟，我哋有个 warm up 先吓，跟住然之后我哋就冲啦咁。 有种咁嘅感觉，都系 咪先？因为真系做运动嘅时候，系啦，讲下呢首歌啦。个 idea 点嚟？系咪因为真系做紧运动嘅时候，发觉 嗰时我 哋 真系我同 Alex 真系做紧运动， 系 各自 各自， 我又系我又几个月前啦， 系 我又举下嘢，佢又举下，即系各自举下嘢嘅。 我每一次去录音室之前，成日都会去做 gym 啦，因为我个即系个 trainer， 即系我系咯个 gym 系即系好近去 studio。So anyway， 顺便啦咁就 系顺便去 studio， 系顺便录下歌啦咁样。 我去开个 trainer， 喂，今日有冇歌录啊？就录呢， 啱啱开咗套戏啦，咁样 系。唔系咁，跟住我哋即系其实嗰排就一路听好多 demo 啦，咁跟住就听到呢首歌，就大家开始即系有 feel 咯。Yeah. 总之我哋觉得已经知道我哋想讲嘅咩内容啦，就咁就系、是、一段结文就系讲关于我哋点样去 honor 我哋嘅。身體，因為我哋嘅身體喺神嘅聖殿，咁、即係我哋 為自己去做出一啲健康嘅選擇啊，同埋即係去愛自己啊、錫自己啊、每一部分啊咁，所以就係想擺呢個正面嘅 self， 即係有少少 self love 嘅 message 喺裏邊咯。 都 係 因為陳詠謙第一次填係可能呢類型嘅歌詞喎。 其實咧，佢唔講你唔知佢都係一個基督徒嚟嘅。佢係嘅，所以佢我之前同佢做過一隻叫《奉愛之名》嘅其他歌手嘅歌咧，咁佢都即少少地將 阿 Carrie 嗰首 係啦，將係啦，即係將我哋嘅信仰擺咗啲落去。係咁，但係咧呢首咧就係我同 Janice 都好恨，我哋兩個都覺得你操你嘅 tricep， 你嘅 bicep， 你嘅膊頭，你嘅咩？你日日都去操，你今日你今日操腳，聽日可能會操手，後日會操背。但係你有曾幾何時為咗你嘅你相信嘅嘢，你嘅 belief， 你嘅信念去 train 過咧？ 係 咁冇嘅。我自己去聽去 gym， 佢哋都係播 M&M， 佢哋都係播啲好 hardcore 嘅嘢，而我其實係好恨有一首啊，點解我哋 work out 嘅我哋嘅身體嘅同時，唔可以 work out 埋我哋嘅 soul 咧，我哋嘅靈魂咧，跟住就想做一隻即系 EDM 啲啲嘅，跟住大家可以跟住摁住，其實唔係摁住，係操住唱，操住地對得住自己靈魂嘅歌。 係因為佢係有幾位嘅作曲嘅朋友啦，係喺收釘回收翻嚟嘅。 其實我係好想做一首咁嘅歌咧，我係好 specific 講咗個 idea、 yeah. 去幾個唔同嘅 publisher， 同我自己又試下寫，我又同期啦，跟住就 send 咗俾我另外一個台灣嘅朋友叫 Jihan。咁咧嗰幾個睇到嗰幾個名咧，就佢哋喺佢嘅 friend 啦，同埋佢哋做緊，亦都係一個 songwriting camp 嘅時候佢哋寫嘅。 OK， 係啦，跟住佢寫完之後，佢就直接 send 俾我，喂，佢覺得 this song it's cool for this message， 咁叫我諗下咁樣。跟住我哋，哇！即係我哋一聽完之後就 thank you God， like this is a gift。呢個係一份禮物嚟嘅，咁樣。 OK， 好啱對塊鏡唱啊！呢啲都，我要讚美者線條啦。我都做完 gym 啲人都係對塊鏡做呢樣嘢。 有面霜啊，有 mask 啊，有其實係好其實係好護膚嘅首歌，同埋好美顏嘅，我覺得。如果 Janice 到而家都唔係太多嗰啲即 係咩 健美醫美嘅 sponsor， 其實呢首歌係一首好好嘅 theme song， 大家去諗下。 讓我曲著腳尖，讓我專注鍛鍊，跳高勿失氣太喘，停控手腹氣太短，為了不斷脫脂，為了雙眼似電，再跑四個圈，踢爆筍損，剛巧經過鏡子，目標準差太遠。所有缺点，成外界的笑点，坚守一个信念，因此不介意。我信我的样貌内型，是神为我赐。我要赞美这线条，这轮廓，这肢解。让我不再畏惧，放手城市压压腿，记得喝喝水。若有笑容在这里，便有皱纹在这里，同面水。几天一个细胞，同一刻感到暖。知果只要发苦，行路也爽快点。影相摆个正面，好丑不介意。我信我的样貌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日前在将军澳尚德村堕楼的科大男生仍然情况危殆，网上有片段显示警方曾经拒绝向当晚在现场的救护车开路，怀疑男生被阻延救治。消防署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最初接触伤者的时候并没有警察在场，其后有警察到场，消防人员表明正在急救，警员之后离开，没有阻挠救援。至于网上流传有现场协助的义务急救员曾经被警员用枪指向并要求离开，消防署发言人说，由于消防人员当时正专注为伤者急救，并没有注意到有关情况。消防署又表示，当晚救护车经宝顺路进入唐明街之后，发现有车辆阻塞，但由于视线受阻，救护员不知挤塞的原因，他们改路前往现场，途中发现前方有私家车和消防车停泊，未能继续前进。三名救护员于是带同装备徒步前往现场。在处理这一宗救护召唤当中，相关救护车的救护人员并没有同现场警员接触。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湖翠路遇袭受伤，送院治理，涉嫌施襲的男子被捕。何君尧在医院向传媒表示，只是受皮外伤，伤口长约两厘米，感谢大家关心。他又在微博发文指出，建制派最近已经被黑色势力的威吓笼罩，今朝甚至是香港区议会直选上黑色的一日，候选人竟然受到凶徒蓄意袭击，竞选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但他强调仍然会无畏无惧。政府强烈谴责袭击行为，发言人表示，政府亦都绝对不容忍任何暴力行为，警方会继续严正执法，保障社会安宁。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以及冇报称政治联系的蒋静文。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廖长江根据议事规则动议休会待续辩论，要求讨论政府如何确保区议会选举候选人和竞选团队的人身安全，以及交代确保选举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即时应对措施。廖长江说，最近有区议会选举候选人被人滋扰和破坏办公室，近日亦有候选人接连受袭，包括被人咬甩耳仔，今朝亦有候选人被人持刀袭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决定暂停会议处理有关要求。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立法会大会回应议员质询时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学有教职员资料被公开、受到欺凌、袭击等等的投诉。他表示，教师不应该煽动学生以罢课、组人链、唱不恰当歌曲等方式表达意见。若果有教师的行为怀疑构成专业上失当，教育局会严肃跟进，最严重有可能取消相关教师注册资格。杨润雄又说，大专院校是独立自主的机构，大学校长已经表示会尽力处理学生之间的关系，他希望外界要信任院校有能力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73点，跌九点，成交金额62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0点，跌7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3.8，升8毫；盈富基金27.8，跌5仙； 美团点评96.5跌0.5，建设银行6.48跌2仙，中国平安93.95升5仙，中人寿21.4升2.5，友邦保险82.55升0.5，工商银行5.8跌1仙，中移动64.5跌0.5，蒙牛乳业30.6跌0.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1，日元109.01，瑞士法郎0.993，澳元0.68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3,870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17美元，卖出1,4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桥面。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荔枝角的长茂街因为道路工程，现在车辆仍然都是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有音乐，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You don't know me， 作曲 Dusty Bottle， 作词郑敏，主唱 Dusty Bottle。买不到的快乐，作曲林奕匡、温汉文，作词林若宁，主唱林奕匡。 有过已不算太少，勿见这么多缺失。 动态回顾，作曲 Ariel Lie， 作词 Patrick Tang， 主唱石永利 Suki S。 等我可以回味抱着你，等我认你，然后再花心机。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hk.hk 投资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嚟三点半之后嘅骚动音乐，今日有 Janice 卫兰、冯汉铭同埋苏道哲一齐嚟介绍咧 Janice 嘅最新专辑《In His Name》。头先咧就讲到流住汗做运动好啱听嘅运动诗歌，跟住咧我哋讲呢一首咧就冷静少少嘅，咁叫做面对呢一首歌咧就系洪家豪作曲啦，祖蓝填词，苏道哲编曲，咁亦都系同 Alex 一齐监制嘅呢一首作品，介绍下先啦。 呢首作品系。其實是很久之前已經收到這個 demo 啦，即是 Alex 決定用這隻歌的、yeah. 但是呢我們選了和放在這裡很久呢都想不到到底應該怎樣完成它，應該怎編或者最後是走哪個方向、 yeah. 我想應該 so far 又是經歷了大半年了即是是啦，酝酿咗好耐好耐好耐，最后就决定就我完成佢嘅只歌。咁、 yeah. 其实我完成嘅时候咧，即系我要编呢只歌嘅时候，都好多问号嘅。中间其实同 Alex 系无限咁多次讨论，同埋无限咁多摩擦，到底点做好咧？ 系 做完出嚟都会有摩擦，点样再好啲或者再啱只歌多啲咧？ 系 咁最后其实系同 Janice 有一次。在 studio、 yeah. 应该已经是做了第四个 version 的了，最后呢都觉得都是不 OK， 是 那跟 Janice 直接拿部琴就这样弹就这样唱、就不理个 click， 不理所有 tempo、不理所有编曲，就这样我们觉得最感动最好听的就做它出来了，这只歌是这样完成的。 OK， 但当初你和 Alex 两个那个美学上面那个分歧会是哪方面的多些？ 哇好多 我其实我第一次跟他闹架又没系啊，即系冇系啦，即系冇喐手，亦都冇粗冇喐手冇粗口，但系系好激动嘅，其实系 系咁，我都系难听过粗口嘅，都嘢可以系 系啊， 即系辛苦过听粗口嘅可以 系有一个 moment 系我觉得好难得有一个一齐去侍奉神嘅机会，我喺音乐。入面感受唔到佢嘅盡力，跟住我就我就污蔑佢唔夠努力，跟住佢其實有幾多努力，有幾多晚冇瞓係為咗即係講我唔會知噶嘛，跟住所以我可能會講咗啲好難聽嘅嘢， 係啊 ，OK， 咁花咗幾多時間？ 坦白啊，突然間 ，OK 啊。咁但係花咗幾耐時間解返呢個結呢，因為一啲說話可能有啲情緒出到嚟，你係需要時間去到即係消化咁樣㗎嘛。 我諗係隔咗日跟住兜下兜面喺 studio 見返，跟住好機咁樣互相係啦 擁抱一下， 紅抱咗跟住去一齊，其實好正，又返佢哋嘅大碟名 yeah, in his name， 真係祈禱救返咗我哋嘅關係 ，in a way， 即係我哋 through 祈禱去將我哋平時兩個唔敢，唔係唔敢，即係大家都會唔想傷害你嘅説話， yeah. 都好真誠喺禱告入邊講咗出嚟，跟住哇！ 但我想講，其實阿杜佢係即係參與呢隻碟裏邊， yeah. 其實佢係努力噶， mm. 即係我哋大家都睇到， mm. 即係可能係。即係有啲位，每一首歌咧，呢隻專輯咧，即係帶出咗好多我哋嘅軟弱嘅地方、yeah. 破碎嘅地方。我哋所有嘅恐懼啊，所有嘅 expectation 啊，咁即係表露曬出嚟嘅。我覺得係好嘅，即係我哋可以透過呢隻專輯見到，即係可以同大家好真咯。咁 好真， 係啊。But yeah， 其實阿杜佢真係。佢係 passionate 嘅，咁同啲年青人合作係咁多，係唔同啲嘅。 又咁姐姐出咗嚟，同啲小朋友合作下 OK 啊？咁阿杜你自己咧，即係經歷咗呢一次之後，即係可能係不論係係咪淨係啱啱頭先你同阿馮浩銘嗰一個情緒上面嗰好直接嘅交流啦，定係 through 成個嘅做呢張碟嘅過程入邊，有冇啲咩嘅得著？ 其實我覺得成隻碟本身就難噶啦， yeah. 即係一開波就已經第一個會之後已經覺得太多可能性，太多嘢大家都想做，唔係淨係歌詞音樂類型，大家對於 gospel music， 我諗我同 Alex 都有好多嘢想搞，好、yeah. 多嘢想試。同埋覺得 Janice 呢把咁好嘅聲音，加呢個 project 嘅 音樂的可能性咁多， yeah. 其實變相是難咯。即係咁誒，頭先所有矛盾、所有嘢，其實成隻 album 都有。就算自己做鐵蘭花，自己同自己都鬧交，係係啊，自己對住 Janice 錄 vocal， 自己都想吻佢下，吻佢兩下、三下，想佢再好啲。翻到去剪嘅時候又吻，點解嗰一日唔錄好呢隻字？ Yeah. 即係成隻 album 本來就係有好多問號。咁對我嚟講就係正在。真係我哋其實我哋成立咗個團契啦，簡單嚟講係，咁、我哋好多唔同嘅問題，即係啲嘅問題又好，我哋自己生活嘅問題又好，所有壓力又好，對只 album 緊張嘅事又好，放曬個祈禱度，放曬個呢個團契度之後，對我嚟講最大得著就係，我覺得其實好難做嘅嘢，到最後我哋就完成咗咯，因為我哋 in his name 呢件事。 心早已積壓著悔疚。宽恕方似没理由，难拥有被宠爱的借口，抹不走走错的每步脚印，怎会想妒忌庆幸？重生，神改写我做人，面对主。就算不配这宽恕，我就算输也难藏于神不倒的支柱，害怕主问我怎会能自主，捉紧你手不要偷偷流走，我愿心给你。 嗱，呢入边咧仲有一首咧叫做系家门，系啦。咁我觉得系邀请呢位 featuring 嘅 artist， 我都好喜欢佢嘅，就系冯允谦嘅。系啦，讲下呢首咧。 呢首就系只碟里边我哋录最后嘅一首歌，除咗one take 之外，咁呢首歌系即系其实咧系我哋一路系揾紧 demo 噶 ，for 呢一最后呢一首歌，但系都揾唔到，跟住 Alex 就系咯。就喺廁所寫咗個 chorus， 跟住佢，我 was like wow I love this， 即係總之有個 connection 啦，咁跟住就嗰度 evolve 啦，即係好自然，我心裏面覺得一定要揾 J 風去 feature 呢一首歌咯。我哋又即係中途都有諗過用其他歌手，但係都not really J 風，我覺得係最啱嘅 fit 咯。 係，同埋嗰把聲好 warm。 係，衛蘭喺喺其他事上面可能花好耐去決定一件事， yeah. 但係決定好想決定好想係馮允謙唱呢件事，就係、我諗 within 五六個 message 入邊就一定要係J。係咁好快咁講一講嗰、那個那個內容啦。咁、其實佢嚟自於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節，講緊一個爸爸有兩個小朋友，一個其中一個小朋友咧就好曳嘅喎，又中意出去花天酒地，未必嫖賭飲蕩啦。咁但係佢就好曳，跟住長大咗啦，就問阿爸。喂，我要出去自己自立门户，我要分你一半家产，跟住个爸爸就好唔开心，但係因为佢哋嘅即係关系，所以点都会俾佢啦。跟住个仔就出去玩，到乜都冇啦，跟住就返嚟爸爸身边啦。爸，乜都冇啦，可唔可以返嚟住？跟住另外一直喺佢身边服侍同埋好乖咁遵從佢爸爸教訓教悔嘅仔就哇，佢翻嚟又可以繼續黐飲黐食，佢翻嚟又可以繼續過同我一樣嘅生活。咁點解我開頭要好乖咧？跟住究竟點解佢可以得到呢份恩典？跟住爸爸同佢講話，其實仔你一直都喺我身邊，呢份唔係一份已經好安穩嘅恩典。咁其實同我哋中國人有一句你無論喺出面幾大風大雨都好， yeah. 面臨有幾多攻擊幾辛苦都好，屋企度大門永遠為你打開。咁呢一樣嘢其實我覺得係好啱而家每一個小朋友聽。 亦都好啱我自己聽，我自己都有個小朋友。咁我好希望都可以做一個讓孩子喺出面有幾大風大浪，翻到屋企都唔需要擔驚受怕嘅一個屋企。而我嘅信念就嚟自於我哋呢位天父。 因為個仔咧，其實佢問個爸爸攞嗰個 inheritance。其實 in other words， 佢講緊爸爸你去死啦，即係嗰個意思係咁樣。 所以夠鐘啦。 Yeah， 咁其實個意思就係、是，即係我哋就算點樣對待，即係點樣睇天父爸爸， yeah. 或者有幾曳都好，其實佢真係好愛我哋，因為佢為我哋即係十字架為我哋死。即係就算我哋喺呢一個情況都愛我哋嘅話，咁我哋屬於佢嘅時候，即係我哋係翻返去屋企嘅時候就。会更加更加更加爱我哋咯。 谁在你的宽广肩膊，时时有安稳寄托？现在我竟失宿一个，独自斗苦怎振作？ 荒废。门内多少爱，闯遍门外，只见门外雨骤来，是否可再被宠爱？谁为我坚守那门口？想我无忧，不想我悔疚。 想知道咧，去到真理張碟係全部 tracks 都已經搞掂曬，你哋三個嗰下係興奮尖叫啊，定係啊，終於都完啦！ 我要記翻起嗰一下係啊，仲有冇嘢漏咧 ？OK，OK，、 就 是 okay. 跟住咪唉啊！公司又追要交 credit， 要打嘢啊嗰啲咯， 即系你谂 处理身后事啦，系啦，冇错，冇错，我系呢个角色。 OK， 阿杜咧， 但我最记得 Alex 系咧，我哋其实啲歌完晒嘅，我已经摆咗去我个电脑度，自己成日乱听啊，即系 master 完噶啦。但系 Alex 仲系紧张紧每一只歌中间个隔几耐先去下一只歌，即系个我谂嗰个 concept 系睇到。大家有幾緊張的件事， yeah. 即係每一個細節都唔想 miss， 或者唔想有啊唔夠好咁樣。 係，即係留幾多位俾大家呼吸，再進入下一首歌。 即係呢啲嘅少少嘅 calculation 啦，咁樣 勁無聊。但其實我每一張專輯都介意呢樣嘢，因為你會同係啦，你會同啲音樂一齊行，即係因為我好相、啊、我到今時今日都好相信，即係嗰三四十分鐘係一個小旅程。 係啊，亦都係做大碟嘅一個好玩嘅地方咯，或者係可以值得 appreciate 嘅一啲嘅 detail 啦，咁樣。Janice 啦， 同意 完成曬呢張碟之後， 嚇完咗啦。 Oh yeah, oh yeah, good point, good point. Really? 好似唔夠厚咯。 哦，咁呢個可以 chapter one 嚟嘅啫。 Yeah, 係咪先？即係你起碼開，我覺得呢樣嘢有趣就係你係開咗一個嘅新嘅 window 俾大家知道，哦，原來。Pop music， 或者唔同類型嘅音樂嘅種類，可以原來同一個宗教或者同一個信仰係有咁樣嘅 crossover 嘅、 yes. 嗯，真係非常之感恩，即係有呢個機會，同埋、yeah. 即係咁多時間，同埋即係好多自由啊！即係公司完全係放手俾我哋去做、，just do it， you know， have fun。我係 wow， thank God 。即 係佢放手，即係佢冇放棄嘅， 冇放手係你佢好。放心俾我哋去做呢只專輯咯。 嗯 ，OK。所以聽你哋三個咧一齊講曬呢一張嘅，講咗呢張專輯之後咧，我覺得真係好，你可以用信仰啦，或者當係一個信念啦。因為就係中間你經過好多唔同嘅 challenge 啦、嗯，所謂嗰啲嘅試練啦。咁但係然之後，但係你點樣可以再 overcome 呢樣嘢，令到自己 get stronger？ 咁然之後去完成到呢件事，咁我覺得都係同一個信仰嗰個嘅精神係幾一致嘅一個嘅過程咁樣樣咯。咁、我諗你哋三個聽翻呢首呢張碟嘅時候，而家應該都感動啦。高興啦，舒服啦，咁樣。喂，但我都幾喜歡呢一張嘅專輯嘅。今日都多謝曬你哋三位上嚟介紹咗呢一張 Janice、Alex Chong 跟住有蘇露哲，你哋三個一齊去合作嘅呢張新嘅專輯《In His Name》。多謝曬你哋三位 脆弱的人更会存在。 love is so kind. It don't matter who you are, what past you left behind. No, it doesn't boast. Some would like the rose, created by the great God who loves you the most. And sometimes I get lost and make mistakes, but now I'm awake, thanks to the Lord and all His faith. Love never fails, my journey love continues to fail. One thing as I get older, we got a story to tell. My past was hell, I was people felt like I was in jail. I lost my dad at such a young age, thought I was a bear. They got my heart broken, yeah, all my wounds open. Felt like I was against the world, every part of me was broken. I had no one else to blame, man, I felt so ashamed. But then I heard His name, oh yeah, I heard His name. God stole my heart and brought it back to His side. It was the greatest feeling, He's the reason I'm alive. 活动在303份有效样本中，六成患者有超重或肥胖问题，五成六患者血压不达标，四成一患者控糖未如理想。组织指出，糖尿患者患病年期长，患上糖尿肾病的风险相当高。香港糖尿联会主席胡宇初表示，血糖过高会破坏肾脏的微小血管，造成慢性肾病、肾衰竭甚至死亡。他建议高血压、高胆固醇和肥胖的患者应该密切控制三高和体重，积极预防糖尿肾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拿基里集结在南沙东北偏北大约4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中南部徘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6点，跌26点，成交金额685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0点，跌7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4.2升个二，盈富基金27.8跌5仙，美团点评96.8跌3.5，建设银行6.45跌5仙，中国平安94.05升0.5，中人寿21.4升2.5。友邦保險82.95升5.5，工商銀行5.8跌1仙，中移動64.1跌4.5，蒙牛乳業30.45跌1.95。匯市方面，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32，英鎊10.088，瑞士法郎7.89，澳元5.397，加元5.95，新西蘭元4.986，歐元8.6779。每百日元對港元7.18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42。日經平均指數係報23303点，升51点。港金现价报13890蚊，跌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37美元，卖出148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erry 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去尖沙咀就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排到海丰苑。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麦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流车多，龙尾排到李郑屋邨。咁提醒翻大家，而家柴湾永泰道系有水管更换工程，咁而家所有车辆系唔可以由永泰道左转入常平街，咁系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卫生署提醒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就即刻戒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啊。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

你我和真心交通，想想当你与患难怎相碰，若爱后患无穷，杀死那点躁动，记得你可爱没有用，爱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相信能找根据，人应记得谁，不应记得谁，不用问神明信眼泪，时代心拣挂念谁，无人可干扰反对，未了心愿强逼佢淡忘亦太累太累太累，情人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相爱但同床，居然带着泪回味，用尽苦心优雅地与你掌心说别离，含笑跨过旧情亦一拍，发觉我站在原地，前尘未散落以前，实在未知有多挂念你，虽说有心锁重门， 好惊喜嘅合唱嘅组合嚟嘅。有黎明同埋 Juno 嘅合唱版本，嗰个名称叫做《忘记和记》。 嚟到星期三咧，又系到阿瓊你去到介紹啲華語作品嘅時候啦。 係啊，同你連線嘅時候，今日想介紹呢一首歌咧， 係 其實我近期我先識嘅， 係， 但係呢首歌 竟然 係啊，做咩 脱節啦你？ 係啊，但我想話呢首歌已經有七年嘅歷史啦。 哇！ 同埋咧，呢首歌我認識咧，唔係聽原唱， 係 睇歌唱比賽嘅節目。 哦， 係啦，咁有人攞翻出嚟唱之後，我先哇，原來有首咁得意嘅歌㗎，咁樣 係咩歌唱比賽咯？我想問下。 因為其實我唔知大家知唔知，係舊年開始啦，喺台灣有一檔呢個好受歡迎嘅歌唱比賽節目。咁因為係邊個搞嘅呢？係蕭敬騰加林宥嘉搞嘅。 哦， 係啦，佢哋兩個就係主要嘅兩位評判啦。咁佢 都贏到開行嘅評判啦。 係啦， 參加比賽嘅時候啦，好威啦。 咁係啦，咁真係好勁。其實你覺得人生就係一個巡迴啊，輪迴啊咁啊，咁然之後佢哋又會請翻一啲佢哋嘅啲朋友，都有好有實力嘅歌手去做評判啦，咁樣啊。咁 叫咩名啊？呢個比賽冇？ 叫做《聲林之王》，聲音個聲。 Okay, 聲林之王。 係啦，咁同埋好得意嘅就係佢哋冇乜啲觀眾聽到流曬眼淚啊，拍曬手掌啊嗰啲鏡頭嘅。 啊好啊， 係好 貼地啲咯。 係啦，係真係你就係見到一班人好認真咁聽另一班人唱歌啦，咁樣。咁、其實當中有一個環節好得意嘅，就係每個評判都會揀自己心水嘅选手同佢合唱一首歌 ，OK， 咁当系少少奖励啦，你当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林宥嘉，佢拣咗一个参赛嘅选手啦，佢叫做刘书虎啊，咁就 刘书虎啊， 系啊， 刘虎 做乜嘢？咁佢个名 我以为你转唔切国语，刘书虎啊， 即系边个书啊？书本个书。 你等先，你唔好问埋先。俾你讲一讲之后， 你系 讲 女人啊嘛？刘书府 ，sorry， 系刘学府。哇，好烦，因为俾你讲到 之后，我想问一问啊。 系啊，多谢你问一问我啊。 刘学府， 刘学府，但系都系怪噶，你用广东话讲。但系好得意嘅嗰样嘢咧，就系、是。我聽緊嘅時候，我真係唔知道首歌原來係一首咁樣歌，因為你知道歌唱比賽佢重新會做少少編曲噶嘛，咁、咁其實比賽個版本，大家可以上網睇，因為我冇版權播唔到啦，係流行曲多好多嘅，因為佢個底係再華麗啲嘅咁樣啦。咁然之後聽完之後咧，大家都好多就話：哇，林宥嘉唱得好聽過原唱啊！林宥嘉出貓啊，因為佢細細個食 CD 大噶嘛，佢唱邊個歌都會好聽過人哋，佢點可以咁樣做？即係呢啲咁嘅恭維嘅説話啦。咁直情係連原唱都去林宥嘉 Instagram 留 comment、 哦。原唱係 一間同你講先。Okay、你俾我少少時間，你俾我 講 埋先。 唔 你俾我講埋先。跟住佢咧係連直情連原唱咧都去林宥。加個 Instagram 留 comment 就話啊唱得好聽過原唱好勁啊咁樣咁呢個時候我喺度諗林宥嘉應該點算咧？我係林宥嘉咁樣點算咧？但係林宥嘉就好 gentleman 邀請翻佢入場， 梗係唔係啦？未至於咁快著。就林宥嘉就好 gentleman 地，即係都喺個 comment 下低留話你唔好搞笑啦，原唱永遠係最好聽㗎咁樣。 哦， 都幾感動啊，係嘛？ 呢個 case 係感動啦，不過呢句説法咧就唔一定係真嘅。咁所以今日係揾嚟呢一首原唱嘅版本， 係啦，原唱嘅版本。咁原唱嘅呢一位係一位馬來西亞嘅創作女歌手嚟嘅。咁我睇翻佢個工作一啲經驗啦，咁即係寫咗好多好紅嘅國語歌。咁即係情推試下一首歌，你最。 你今日講咩？你賴嘢㗎啦，你唔好講啦。 係啦， 你一陣先補充啦。 我想话呢个创作女歌手可能系好多其他国语作品咧，香港观众未必咁熟嘅。但系咧，佢曾经发掘咗一位女歌手咧，香港嘅观众应该系好熟悉嘅。就系林明晶。 哦，林明晶 系啦， 佢发掘出嚟。 系啦，就系佢发掘同埋栽培嘅一位。 即系佢做咗经理人定系？ 系啦，佢之后做，因为其实佢之前有自己啲专辑嘅，但系因为发展得唔系咁好，咁就退居做幕后啦。 幕后系。 咁呢一首就系佢仲喺幕前嘅时候嘅一首作品。嗰首歌名已经好得意。就叫做朋友们都结婚去了。 OK， 我到而家都未讲系边个主演唱系嘛？ 未啊，你话转头讲嘛？咁我谂系歌前讲定歌后讲嚟 就。歌后讲，你 歌后讲埋，我哋听咗呢首歌先啊。 有时我也会不服气。是差一点点运气，曾经小心呵护的爱情，最后还是变成了担心。为了幸福认真努力，就算是爱对我多不公平，受伤了也会痊愈，还等什么？朋友们都结婚去了，最爱的人共度余生，我还打算把最好的爱给你，却已经来不及。遗憾的是，我不在你的心里。去旅行 不過聲音幾似陳以貞喎、 啊啊，我諗其實有一個年代好多創作女歌手都係行呢一種好乾淨啊、好 pure、好粗嘅嗰個狀態嘅，係咪？ 係，但首歌係好聽嘅。 係、啊，我覺得係、啊。 我都幾期待，如果係男仔唱會係點樣？因為你話咩？啲朋友開始結婚啊嘛。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女人就好容易代入到嗰種啊，咁我點啊？ 但係嗱，真係呢首歌最令人憂心憂肺嘅地方就係、是、係啊死啦！啲朋友去曬結婚啦，咁點解你唔去結婚啊？因為我中意嗰個唔諗住娶我咯。 哦， 系啊，呢首歌系一个咁嘅意思啊，所以你话几啱我听，冇事冇事，发生关系。 我歌手叫咩名啊？ 我歌手叫做雨行啊，宇宙个雨。 系， 咁我行咧就系玉字边加个行走个行咯。 O K， 系啦，就系而家 我用一首歌嘅时间整理咗个名出嚟。 系啦，喺台湾嘅比赛就系由刘学府、 嘉林又加唱嘅。 系啦，咁啊拣嚟另一首系广东嘅作品啊。孤单咧就唔紧要嘅，佢同你讲系啦，所以佢用一匹狼啊，我习惯咗孤单点样行走呢个江湖，俾酒我饮就得噶啦。都系歌最尾再出身啊，邓小巧。应该去草原流浪。新歌《香槟女郎》。 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事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完事了，只得走吧，由聊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与荒野和人类对抗。听到心底呼叫了，齐来除下五六寸帐。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我，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如原野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狼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盼完全无声化。喝杯香槟跟我叫，谁也是野生就来叫嚣，给世界指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孤军都可凄美。想因他神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失，先知着我。浑欲最好跑低我，心孤高如狼寂寞，就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狼不肯改变，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今天起不用埋笑，今天起不要扮傻。 其实要走不止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朝早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韩正表示，近五个月来修例风波演变成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践踏法治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使香港出现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央高度信任林郑月娥对她和特区政府的工作、警队克尽职守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又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和最大共识。林郑月娥向韩正表示会坚守一国两制的施政方针，坚守法治，政府有坚定决心尽快停止暴力。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在屯门胡翠路遇袭受伤送院治理，涉嫌施袭的男子被捕。何君尧在医院向传媒表示只受皮外伤，伤口长约两厘米，感谢大家关心。他又在微博发文指出，建制派最近已经被黑色势力的威吓笼罩，今朝甚至在香港区议会直选上黑色的一日，候选人竟然受到凶徒蓄意袭击，竞选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但他强调仍然会无畏无惧。政府强烈谴责袭击行为，发言人表示政府亦都绝对不容忍任何暴力行为，警方会继续严正执法，保障社会安宁。何君尧参选区议会屯门乐翠选区，同区参选的有民主党的卢俊宇，以及没有报称政治联系的蒋静文。日前在将军澳尚德邨堕楼的科大男生仍然情况危殆，网上有片段显示警方曾经拒绝向当晚在现场的救护车开路，怀疑男生被阻延救治。消防处回复本台查询时表示，最初接触伤者时并没有警察在场，随后有警员到场，消防人员表明正在急救，警员之后离开，没有阻留急救。至于网上流传有现场协助的义务急救员曾经被警员用枪指向并要求离开，消防处发言人说，由于消防人员当时正专注为伤者急救，并没有注意到有关情况。消防处又表示，当晚救护车经宝顺路进入唐明街之后，发现有车辆阻塞，由于视线受阻，救护员不知挤塞的原因，他们改路前往现场，途中发现前方有私家车和消防车停泊，未能继续前进，三名救护员于是带同装备徒步前往现场。在处理这宗救护召唤当中，相关救护车的救护人员并没有同现场的警员接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政府将全力采取措施修复早前发生大火的首里城，他已经指示相关官员确保有必要的资金将首里城修复。安倍在相关的内阁会议表示，首里城是十分重要的建筑物和冲绳的骄傲，政府必须竭尽所能并考虑到冲绳民众的意愿，尽快修复首里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首里城在上星期四发生大火，正殿等多座建筑物烧毁。冲绳县那霸市政府今个月一号开始网上筹款用于修复工作，截至今日中午已经筹得超过3亿5千万日元，相当于2500多万港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是转吹偏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早晚天气稍凉，星期六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88点，升5点，成交金额72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0点，跌7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 腾讯控股$34升一蚊，盈富基金27.85冇起跌，美团点评96.6跌5.5，建设银行6.45跌5仙，中国平安94升一毫，友邦保险82.8升4毫，中人寿21.4升2.5，工商银行5.8跌1仙，中移动64.1跌4.5，港交所251.2升一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32，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93，澳元0.6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升51，港金现价报13,890，跌1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5.06，卖出1,486.0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只是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在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大坑道去铜锣湾道方向现在是挤塞车，龙排到近礼德村。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近泽安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荃湾的海霸街因为有渠务工程，现在所有车辆都是不能够由大河道去荃湾港铁站方向左转入去海霸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回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 至 96.9 为何残忍都受尽委屈那一生无聊人生。 Ride Along 作曲黎晓阳，作词 Oscar， 主唱黎晓阳。 你足够信心吗？要计算太困难。 Ride Along 声音导航，作曲冯允谦，作词陈永谦，主唱冯允谦。 何地何方总有你的天堂，心继续好奇热痛。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起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根据香港法例，任何人都不可以在业务过程中向18岁以下人士售卖或供应酒类饮品，零售商必须在店内贴出有关告示。顾客在网上或打电话购买酒类饮品时，一定要作出年龄声明。自动售卖机亦不可以出售任何酒类饮品。上卫生署网页 taco.gov.hk 了解详情。 上得出，讲得到，在 CIBS 将你的意念变成13集电台节目。 CIBS 第29、30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今日上午11:30至1:30，屯门时代广场行人天桥一带。 下午4至6，观塘翠屏道近职业训练中心一带。 CIBS 申请大事，落区介绍申请办法， 帮你即场填表，仲有纪念品送出。 属于你的开咪机会，制作你的电台节目。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So don't yum on, we listen to you every day. So don't yum on, I like the song that you just played. No matter if I'm having a heartbreak day, or just a beautiful sunny day. So don't 最近咧，好多朋友都推出佢哋最新嘅专辑，而佢咧就收拾整理咗自己十年嘅音乐旅程。讲紧系许廷铿最新嘅专辑《十》啊。 孩童流泪叫客来悼念雪糕，钓鱼扣渠用碟。试过这悲痛，总会小心翼翼，化作规条。孩童成熟变了人，大渐看清一切不如人了。情继续会失去，又会得到，像情绪，总要面对创后有疤。仍旧生童话，天真吗？有后悔吗？泪流独多想烟花，来粉饰地话，不想再提起昨天伤悲，请拥抱自己。更好会等你。 作曲有吴林峰，填词有梁柏坚。灵感咧系源自梁柏坚见到一个小朋友跌咗个雪糕，但系咧就喊得好伤心嘅一个故事。系啊，以前咧冇得食雪糕就已经系最大最大嘅悲伤啦。 人流泪吃着雪糕，自行幻想甜蜜。 许廷铿最新专辑十当中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雪糕。 难忘还是那次流泪吃雪糕，笑笑再看一看 大个之后咧，你唔好话跌咗个雪糕啦，更加紧要嘅嘢跌咗咧，都系唔可以喊嘅。 我不羡慕太阳，照不亮你过往。有些黑暗我们都一样。 太嫉妒时光，能离开的大方，不用开口，也就无需躲藏。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至少只因你分开，思念却背对背张望，剩下倔强，剩下合照一张。 简明是 Aline 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有一种悲伤》，是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事》的主题曲。大个之后，仲有啲咩事会令你觉得自己好惨、好悲伤呢？诶，我有一件，我一阵间同你讲。 成为彼此的路，多向往，怎会失去方向？ 有一件事我真的会觉得很悲伤的，就是明明都不是我做错啦，明明是人家曲解我的意思啦，但是道歉那个呢都是我。我觉得如果人人都是这样的话，其实某程度上是会制造一种恐慌出来的，一种成日都会觉得哎呀哎呀，我是不是做错了事啊，我是不是应该要道歉啊。 困在重复不见得你贴身的玫瑰花，怀念我们叹气，想象抱在一起，平行的时空里你跟我在对话，一起游戏一起沉默，一路到底飘着一身虚像一阵光年蝴蝶飞行，顺着你灵魂我身体成难题，游戏一起自己过度掉自己掉进我的脑里，要去哪里他都不去，好奇太担心想放弃，来不及唱什么情歌，等待什么心愿，等念念不忘都一样，最初的碰撞想和我一场，谁都 记起自己过度焦虑，究竟我在哪里，要去哪里，哪都去，而且太担心，先放弃，来不及。发着不寻常的濒临崩溃，掉落的是口水还是眼泪，倾倒在你的脸庞，全都解未来的气味，只剩下碎片天空崩塌，枕头歪斜，我并不爱你，我的晚间唱什么情歌。 他是娃娃艺娱圈啊，产后复出的最新作品，名称叫做恐慌症，讲的是自己身份转变，变成妈妈之后带给她自己的一些恐慌。但当中都提到，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面对着不同的恐慌，那我们可以选择的臣服她还是战胜她呢？恐慌太多，希望太少。有句说话可能老土，不过都啱用嘅。不如试下积少成多啊！ 当天空不再有星星，于漆黑中再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 今天有陈雷的作品《荧光》。 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换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低最后荧光，荧光残骸留在 出不要讲假绝种，你要更硬我无地未去闯，哪怕像一粒沙跌落雨雨就红花红花。 就是讲一些很微弱的光啦，咁陈雷在这首歌里面是唱了二十几次荧光的。真是发挥一种积少成多的精神啊，希望积少成多凝聚成巨大的力量，咁等你面对质疑的时候可以大大声讲一声，这首歌歌名关你屁事。 今天的不加多少绯闻消息，关你屁事啊！今天又是出多少恶言善意，关你屁事啊！ 来自台湾乐队佛跳墙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关你屁事。 今天要不要看多少安静别累